个人慢慢的向前走，不确定那些双人歌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抖，小跟子留在背后。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想清楚，地球要继续远哦，越进化就越孤独。风筝突然唱谁的歌，想要跟着一起唱，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。安卡里卡拉拉拉的特斯特上爱上你的寂寞也是特斯特这一个我，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，最大的失落也要随时的面子，它就像一只大看上去常常这叫秀，手轻轻一碰它就哭，当然别冲突大声哦，只想多一头白心哦，守卫着深深的孤独，心有灵犀的人总会重逢。风筝突然传了谁的歌，让想要跟着一起唱，唱一句下一句都会会这一句，啊那里个啦啦啦的特斯特上爱上你的寂寞也是特斯特连这一个我，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，更大的时候也要随时的啊那里个啦啦啦的特斯特上 是只能透过双手，爱才会有交织流。也找不到够坚强的战斗。看天空里浮云悠悠，羡煞了我的不自由。我站在窗口，我蹲在角落，听你的流动。

向我召唤，哪怕只有痛苦作伴，也要勇往直前。 双

window. She took everything in hand. And the dog took a shit on the floor. Lord have mercy. Even the bed bugs up and run. Well, you know I got bad, bad feeling. That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. Well, I got a bad, bad feeling. That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. Well, well, well, well. Don't tell me what's coming. Got to watch my 整歌曲，看腻了小品魔术，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。 2月1日，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，奇葩说辩手黄执周、吴建彪、李林，冷面笑星方清平，味名嘴阿龙，著名人艺演员何冰，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，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，妙语连珠，温情满满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， 晚会索票热线8501-3018。

实不那么沉重，轻松就抓着夏天地面温热的晚风。 是你一场翻云覆雨的思量，我同意是 过死后，所有人与所有人相见，那么离别还有什么危险可言？如果拒绝一条路与一条路重叠，那么再不只是自顾自演的伤缺。你去我